你吗？却跟你相距，留待我慨叹风中梦回唏嘘。梦里可是谁？愿转身留低伤心归去，仍赠你我这足。

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，实力铸精品。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，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。现车已到店，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，选购热线010-6124-07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北京将用3年时间整式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，16个区同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。据透露说，16个区将设立专项资金，实施有奖举报，探索在社区建立食品安全工作站、联络站，建立食品安全信息源、志愿者队伍，参与食品安全隐患排查。此外，将加快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进程，在药品上市审评审批、药品生产质量安全监管、医药产业结构调整，推动药品流通企业转型升级，整治药品流通领域突出问题，推进互联网加药品流通，保证药品有效供应等方面形成新举措。房山网消息，天气回暖了，房山公园 style 走起。比如长沟国家泉水湿地公园，东起龙泉湖，西起西干池村，南至云居寺公路，北至北泉水河泉眼源头，规划面积249公顷，总投资3亿余元。该湿地公园形成了一泽一湖两带湿景的布局。据悉，长沟湿地是由长沟地区众多泉眼汇集而成，包含有南北泉水河、龙泉湖、稻田等湿地类型。该镇有常年奔涌不息的泉眼上万个，湿地面积近万亩，素有北方水乡的美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为何不回头再望一眼？为何不轻轻挥你的手？你就这样离我而远去，留下一份淡淡的离愁。为何不回头再看看我？我想再静静向你诉说，你可不要走，愿你再能那样爱我。问你到底这是谁的错？相爱何必又要分手？无奈何，轻轻一声。向你诉说，你可不要走。 随便偷欢，潮流兴，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可惜我古板，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。曾经喜欢皮肤，如今很需要真有故。知你不满多好，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护。就 是明知己仍然难压抑， 明知假使放夫，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。潮流起多花款，随便偷欢，潮流起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潮流兴多花款，随便偷欢，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随便偷欢，潮流兴，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潮流兴，多花款，随便偷欢，潮流兴，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随便偷欢，哦 baby， 将不羁当作新基本，但我厌倦，在某天已拒绝再换。 今天我

涿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，市委副书记、代市长陈宇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立意深远，思路清晰，催人奋进。会后各小组立即展开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讨论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你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什么是工装？工装跟家装有不同吗？ 工装也就是公共建筑装饰装修，简单的说就是涉及到经营的场所或者是公共区域的装修。

期待巧遇的情节，希望你的出现快一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倒不如喝杯咖啡，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，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。 等你等到牡丹鞋湿了都流泪， 想你想到夕阳雪 忽然都想睡， 恋爱越局限全都是想你的滋味，你这么多人在今朝醉，倒不如喝杯咖啡，晚上举头望明月，却熬出了黑眼圈，想到你的笑脸又失眠。 等你等到牡丹鞋湿了都流泪， 想你想到夕阳雪 忽然都想睡， 山水云间秘密桃花源，幻想你说爱我的地点，青春露台前的月都站在你身边，你却没发现、 yeah、等你等到牡丹鞋湿了都流泪， 想你想到夕阳斜 忽然都想睡， 爱绝句选，仔细听会发现呢，歌词很巧妙地加入了四首唐诗，有听出来是哪四首吗？像《枫桥夜泊》《静夜思》《江雪》，还有一首刺浅章的绝句古词，用这几首诗呢来表达一个女生勇敢地去追逐爱情的故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两位对唱，陈明还有毛宁带来的《心中只有你》。 真的拥抱，给你最后的依靠，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问你是否知道， 也不能隐藏。

掉后眼泪。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，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好春才来，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掉后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要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也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 情人的眼泪，这是收录在齐秦翻唱的专辑《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》当中的。我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还是买的卡带呀？这张专辑里可以说翻唱的情歌有很多种风格，可是在齐秦的演绎下呢，仍然是齐式风味十足。再来一首甜蜜的情歌对唱，林俊杰蔡卓妍的小酒窝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，谁替我祈祷，替我烦恼，为我生气，为我闹， 幸福开始有预兆，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，然后孤单被吞没了，无聊变得有话聊，有变化了，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，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，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， 小酒窝长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，都放慢了步调，感觉像是和

善良的心。